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默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欢迎乘坐982时光穿梭航班，青年人，请您刷脸登机，通过，通过，通过，通过。 机器坏了吧？这都不是青年啊，怎么也通过啊？ 本系统年轻不计年龄，以此刻心理活动为准。 活力，勇往直前，年轻不计年龄。FM 98.2，生而不同，你够年轻吗？ 听我，看我，看我，看我，看我，看我。 在偌大的北京城，寻找一个你爱的人。一个人在家吃外卖的时候，是否也想过有一个真实的伴儿？工作不顺，独自走在车水马龙的大街，你是否想过逃离北京？也许有一个相同境遇的他，也在北京等着你相遇。北京首档广播可视化大型交友节目进驻 FM 98.2，说真实的话，做真实的事儿，交真实的朋友，触碰真实的内心。博湖点秋香，我们用最俗气的名字做最有情怀的节目。 Hello， 各位好。 Hello， 大家好。 张彤， 我是 98.2，为您准时。 你可不可以不要抢我的话？你让我介绍一下自己。我已经好长时间，没上咱们节目了。 来，先让我。 我已经好长好长时间 先给介绍出来啊， 嗯， 来，啊，这个，咱们是 FM 98.2，每天为您直播的博湖点秋香，我们是一档大型全媒体互动交友节目，欢迎各位能够多多关注。 我吸口气啊。Hello， 大家好，我是主播一梦，那么欢迎您加入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这个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体验982全平台可视化系统，与我们面对面实时的互动。 当然，还可以通过我们的深度合作直播。播平台花椒来搜索我们的活力酒吧，就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了。 是的， 再次欢迎各位走进我们生而不同的活力世界。 欢迎， 博湖点秋香要开始了。那么今天我们这个，哎，刚才已经有朋友在跟我们打招呼说，血色夜幕说主持人好， Hello， 你好， 你好，你好， 晚上好啊！也希望各位能够多多跟我们互动起来， 对，多多支持我们的节目。是的， 那咱们今天这个嘉宾啊，我觉得是我起的这个主题，因为他这个人给我的感觉就是像一首歌的名字一样，就是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 哇， 既是一个清爽的大男孩，同时也是个暖男，你是不是特别期待？ 我就在你旁边的旁边。大家都很期待，来给 你就给我点面子不行吗？ 我很期待。 易云先来做个自我介绍。 大家好，我是易云。张东哥好，一木姐好， 你好。哎呦， 这小声真好听， 没有没有， 好性感。 我这个声音啊，就是本来还是不错的，但是刚才一比，我感觉还没有 逊色了很多，是吗？ 对，压力有点大。那易云，你平时有什么爱好，或者说你的性格是什么样的？给大家介绍一下。 性格的话，应该算就像师哥说这样，比较阳光。然后爱好就比较普通啊，喜欢看电影，喜欢看美剧。然后平时还会健身啊，然后 看错 打球啊什么的，基本就这样了。 是一个爱运动的，同时也会非常关心别人的一个男孩。 而且今天晚饭是我跟易云吃的嘛，然后而且我发现他真的是，他跟我说他以前很胖，哎， 多少斤曾经？ 曾经啊， 最胖的时候， 最胖的时候就是高考完的时候，我有85公斤 啊， 170斤， 对， 现在多少斤？ 现在是保持在73公斤左右。 哦， 这个账妹儿，我估计你算不过来，还是我自己算吧。瘦了20多斤，对不对？小20斤了。 对， 而且今天跟他吃饭的时候，他还给我看了他高上大一的时候和现在的这个对比照，真的是判若两人，越来越精神了，这小伙 越来越有魅力了哈。所以说这个时候正是易云现在啊最帅的、最有魅力的一刻，所以说来到我们的节目， 是 各位朋友们有福了啊， 有福了。 好，那你平时刚才说了他喜欢运动哈，也喜欢这个，我觉得他是一个很会体贴，我不知道你们俩刚才吃饭的时候交流，你有没有感觉他很绅士很温暖的那个感觉？ 对，很爱笑，然后就是很接你的话，不会冷场，不会冷场， 所以说这种嘉宾一打一打的赶紧来啊。 对啊， 好，刚刚我们通过一个简单自我介绍，对易云做了一个简单的了解，发现这真的是一个太招人喜欢的男孩了， 小男孩。 那么接下来我们这个环节呢，是希望通过一首歌曲来分享一下易云的内心世界。 是的， 来看看有没有缘人也听过这首歌，能一起分享这首歌背后的故事。 是的， 这个环节叫做一首歌两颗心。易云，你今天要放的这首歌是谁唱的？ 这首歌是李健翻唱的，叫做今天是你的生日妈妈。 啊，今天是我们党的生日。 是， 而且还 是 对对对， 而且还是这个香港回归20周年。 对，哎，巧了不是？ 对啊，唱这歌非常合适啊， 太应景了。我们都是爱国家的好青年。 对，没错。 所以说，易云今天带来这首歌也非常非常应景。那我希望你能够在一会儿放我们这个伴奏的过程中，如果能哼唱几句，就跟着唱几句。 行，没问题，没问题。好，那我先放就可以了，是吗 ？Showtime。 我觉得这个声音可以稍微再，这已经是最大啊。 真的好帅呀、 很正，上镜。这个是李健翻唱的是吗？ 对，李健翻唱。 这个前奏有一点点长啊。 就是前奏可以慢慢做一个铺垫，然后后面的时候会特别好听。 是吗？ 对，因为李健音乐诗人嘛，就像一个诗的影子一样，我觉得。然后到后面就越来越好听。 非常了解哈。刚才也有一位朋友说啊，还是薛之谦说，哎呀，我们的非常非常的有型啊，就是真的是太有魅力了啊，声音好听，长得也好。 对， 来，是不是要开始了？ 今天是你的生日，妈妈，我很想你。想起年幼在你温暖的臂弯里， 好，我们刚刚也是就是听了一点点哈。我觉得易云，你现在是不是能随即兴来两句？ 可以可以，就是 因为他前奏实在是太长了。 好， 唱行， 来。 今天是你的生日，妈妈，我很想你。想起年幼时在你温暖的臂弯里，如今我已长大，长成一个青春的面庞，如今我要向你大大挥手告别。 我觉得还是要鼓掌。这个我觉得这个词儿可能是不是特别熟，但是这个旋律我们能听得清楚，因为一般来说我们在有伴奏的情况下唱歌是比较简单的， 对， 可是在没有伴奏的情况下，如果说只是清唱的话，可能的确有难度。 是的，有难度。 那么我们接下来就来问问易云，你为什么喜欢这首歌，除了说今天确实应景之外。 对，其实就是选这首歌是第一，因为我特别喜欢李健。就是李健他唱歌是特别的干净，就是这个嗓子觉得像一个玉镯子一样，特别的通透。 我觉得像清泉。 哎，对，就这种感觉，特别特别好听。 对，而且王菲也特别特别喜欢他。 您这个话题别跑啊，收一收。 然后这首歌呢也是比较有感触吧，就是现在到这个学期末了也是，然后放假，但是因为这个实习的缘故，所以说要在这边北京实习。然后呢，就是也不能及时的回去陪伴自己的家长。其实除了妈妈之外，其实爸爸就是每一个亲人都是特别想去感谢，特别有很多很多的话想跟他们去说的。 好懂事啊。 对，所以说就是这首歌我觉得放出来应该是比较好的。 我觉得咱们俩对他的好印象分又要加个10分左右了。 是啊， 因为他的这种我觉得是你刚才听他讲哈，他说他放这首歌啊，首先一他是对所有的家人都很想念，另外通过这首歌想就是说自己可能假期的时候没有办法能够那么时时的在家人身边，那么就 希望通过一首歌，我也希望你的家人们可能都在看哈，然后希望通过这首歌传递一个遥远的那种 想念， 想念。那么这首歌背后你觉得怎么说，就是还有什么样的想表达的情绪吗？还有什么故事吗？ 其实更多的是就是我是想告诉大家，因为现在这个时间我们都说是毕业季， 对， 其实对于很多高三的学子来说是刚刚开始他们的艰苦之路， 对 所以说我觉得就想跟他们说的是这段时间就是你们的爸爸你们的妈妈肯定会各种叨叨你，各种说你，你会各种烦， 各种嘱咐， 对就觉得哎呀爆炸了，这怎么那么能叨叨呀，每个人都是这么过来的，但是当有一天你会发现，就是他们说了那么多的话，真的是为了你好，而且在你最需要一个人去帮助你的时候，或许不是你的朋友，不是你的男朋友女朋友，就是你的爸爸妈妈， 对， 家人， 这点我是特别有感触的，就当时我说个自己的故事吧，就当时艺考的时候，我的艺考第一场考试就是咱们中传的初试，然后我没有像其他同学那样之前去什么试试水啊或者怎么样都没有去，就直接来了， 胆儿够大， 对，当时就是真的胆儿太大了，就我都不清楚，然后来了之后还特别放松，就别的同学呢都在那儿， 其实越这种心态 越能中， 但是我崩了，就是第一场真的特别崩，就是其他同学在那儿背稿背得特别特别认真，然后我呢就是还在那儿哼着小曲儿，那稿子我就看了一遍，我 这孩子心真大呀， 比妹儿还大， 我都不知道 比我心还大， 我都不知道哪来的勇气，真的就看了一遍，我就不看了，我在哼曲儿，旁边同学紧张的不行，我就哎别紧张别紧张，没事的，都没问题的，然后进场之后灯光一打，一上主播台。瞬间就傻了， 懵了是吗？ 对，因为我第二天还有另外一场考试，所以说晚上就连夜坐飞机回家了。回家之后，我就整个人是真的是懵的状态，就 很懵的状态， 就想完了，就我想来的学校，最想来的学校就完蛋了，肯定这怎么能过呢？ 对啊， 就一个人就坐在那儿，什么也不想干。然后这个时候就是我妈妈就过来了，她就跟我讲她以前的故事，就是这些故事妈妈从来没给我讲过，但那天妈妈给我讲了，就讲她以前也遇到过这种困难啊，并且就一直在那帮着我，然后那个时候我觉得心里面特别舒服，而从那以后我在进每一个考场的时候心里面都特别有底，我觉得与其说是有底，不如说是就有一种真的说是无形的力量在推着你，真的 一直在支持你， 对， 一种爱的力量， 对，下一个人就是你要上场了，然后我心里面就会想到妈妈跟我说那些话，就心里面哇瞬间就平复了许多， 确实是， 所以我觉得就对家长这种爱是应该是去继续的， 是的，因为刚才说我觉得应该很多朋友都会有相同的感受，因为不仅是艺考，我觉得在咱们成长过程中总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坎坷， 没错， 各种各样的不那么顺利的时候，可是这个时候妈妈总会无私的第一时间的就是不求回报的去帮助你， 对 这种帮助我觉得就刚才所说的那样是完全不计回报的，所以说现在我觉得像易云啊，包括我觉得咱们在座的各位包括我们听众都是这样的，都是懂得感恩的人， 是的， 以后如果说每天能给像这个易云能啊打通电话唱首歌， 对 哪怕就说一句我想你了，我觉得也是很好的， 对， 因为我们博物点秋香 他们都会很开心的， 对，我们博物点秋香不仅是爱情，我们是所有的就人世间美好的情感都可以在这里得到呈现，我们也希望啊各位爸爸妈妈们啊能够身体健康啊， 对， 又开始抒情了。 但特别好玩的一点就是说，我们可以在节目上去说这些话，但我们真的去面对我们的家长的时候，就什么也不好说， 好 就觉得对不好意思说， 话到这个嗓子眼了，可是就是说不出来， 对，就往往就是想对最想说话的那个人，都不知道说什么好，只能去通过第三方去诉说这些故事，然后希望某一天他能够去从别人的嘴里面听到这个故事，是这样的。 但其实听这个易云说了这么多，我感觉他也是一个非常孝顺的孩子， 非常体贴和温暖的男孩， 非常孝顺，是个好男孩， 我们对他印象真的简直不要太好了， 谢谢， 对呀， 那接下来我们通过这个几个互动话题再进一步了解不同层面的易云，好不好？ 是的，那我们今天的这个互动话题呢就是暖男 哦，跟暖男有关系， 是 那简直就是对他独家定制，是不是？ 哎，不过这个暖男呢，现在在这个社会上呢，有一点点贬义的意思。 暖男， 他这个争议还是有的。 就是我理解梦他是什么意思，就是暖一个人那叫暖男， 对， 暖一群人那叫中央空调， 没错， 对不对？如果说暖的人不对的话，那可能叫热狗， 对， 是吧？ 没毛病， 对， 是的。 所以咱们易云可是那种暖一个人的，暖他就是对他好的人的啊，值得对他好的这些人的哈。 是的， 来，咱们的第一个互动话题是，你认为哈什么样的人是暖男？你的标准，你觉得 评价一个人，哎，你是个暖男，你会觉得哪些条件才满足这样的一个情况？ 首先，暖男，暖男， 嗯， 他最重要的字儿在这个男上面， 嗯， 他是个男人，对不对？ 一口老血喷出来， 就是一说到男人的话，就是我觉得现如今很多那种小青年吧， 嗯， 特别矫情， 嗯， 我是觉得一个男人就是应该有自己的担当， 没错， 就是许多那些苦啊，或者说那些受过的罪啊， 嗯。 不是说全部都要去吐露出来的， 是 有些东西你就是要放在自己心里，把它自己消化了之后，你才可以说是一个成熟的男人。 没错， 所以说暖男这是第一个男字儿，然后第二个字儿我们来说这个暖， 嗯， 就像刚刚师哥说的这个， 你拆题了呀，一云啊， 我觉得两个 你这开始答逻辑分析题了，我受不了了， 两个就合起来说嘛， 来暖，继续你分析暖。 对暖的话，我是觉得就像哥姐说的这样，就是说如果都去照顾的话，真的是中央空调。 是， 但是我觉得。我好像还真有点中央空调， 天啊， 是吗？ 居然这样说自己，这样坦白， 我是暖的这个温度不一样， 不一样。 如果说我是比较直性的人，如果说我特别喜欢某一个人的话， 嗯， 就对他是格外格外的好，就温度达到100度那种，可能受不了， 这个人就熟了。 对，我也是这么说，我是这么想的。 然后可能对于就是其他那些比较好的朋友，或者就是普通朋友， 嗯， 就是日常关心啊。就像一个男人刚才说这样，一个男人有自己担当，去懂得照顾，懂得去体贴他人， 像春风一样的温度可能就够了啊。 对，就这样就够了。 那如果说啊，这个人关系很一般，甚至你有点不太待见他，你会怎么暖他？ 太暖了，我就是笑一下，哎 ，hello， 笑一下 啊，他的笑容确实有感染力哈。 是， 哎，那个帽儿， 嗯， 这个问题我觉得必须得问问女生， 问问女生是不是？ 对，女生是怎么评判？就是咱们是褒义的哈，褒义的暖男，你会如何判断？一个男生是不是暖男？你怎么判断？ 实话是吗？ 啊， 就是、 我们的各位网友也希望大家跟我们互动一下、啊。 对，没错。 您的标准是什么样的？ 嗯， 你们先来听听梦的。 我觉得这个暖男哈， 嗯， 就是，对女生，对异性吧， 啊， 对异性， 嗯， 对异性一定要体贴。这个体贴体现在这个生活上面的方方面面。 您给我稍微具体一点。有点听懵了，现在有点。 就是比如说，我说我，比如说我男朋友吧， 嗯， 比如说啊， 嗯， 比如有男朋友， 未来的男朋友， 对，那个打电话就说，我说我生病了， 嗯， 或者说我难受，他， 嗯， 我不希望，我只听他说 多喝热水， 多喝热水 啊， 怎么怎么样， 嗯， 我希望来点具体的实践， 实际的， 就是他真的可以跑到楼下给我送药， 嗯 嗯，就是这样，我不是需要让你告诉我怎么怎么样，而是希望你过来陪伴着我， 做点实际行动，别只是口头上的啊，那这种暖就落实到实际行动上了， 就实际行动就是暖男啊， 嗯 嗯。这就是我觉得。 来，我想再加一个问题， 嗯， 依云，你觉得你对我们俩应该多少温度算合适？ 我觉得，50-60度。 50-60度， 好热 的 圈，50-60度， 就是因为我的100度指的就是我想追的人， 啊， 是这么个意思。 哦，原来是这样， 对对对， 就要猛烈的追求。 然后平常的话，就朋友之间基本上就是60度啊到80度差不多。 那咱们俩这温度已经很高了，50度啊， 嗯，是很高的。 对，所以说我觉得还挺知足。印象分给你加10分啊， 又加了10分，待会儿就超出100了。 对，然后接下来这个暖男的问题是你做过最暖心的一件事是什么？ 就你觉得 不管是对谁， 对， 你觉得最暖的一个，你记印象非常深刻的一件事是什么？ 最暖啊， 对， 就是对朋友啊，对 家人，对女朋友都可以，都 OK。 哎呀，这个，我想一下，其实，比较暖的话就是 最近的一件事也行， 要不然说以前吧，还是最近 也行， 想不起来，要不然一说最近，就是以前对女朋友，就是一般过个节啊，都会给那种小惊喜什么的， 嗯， 像高中的时候就是。就是买了好多那种棒棒糖，然后自己把它拼成了一个爱心的形状， 天， 然后把它悄悄藏起来，然后等他中午吃完午饭回到班里面，再给他看一下，就哇！ 因为我觉得那个小马他是那种比较 小马，一云， 是我知道吗？一云，当我想叫小马，我觉得这样挺亲切的。我觉得小马是那种特别细心的人，就他真的可以有那个耐心去摆那棒棒糖。那，有的男生他真的是没有哎。 你像我觉得我身边的大部分的男生如果送棒棒糖的话真的就应该绝大部分人会就直接 摞起来就送一下 就 好了， 装个大桶里， 然后每年送一些巧克力，送一些玫瑰花，然后送个八音盒之类的，对不对？但是哪怕是一个棒棒糖，也是饱含了深意的哈，因为他的确是用了自己的心意、自己的设计、自己的时间和精力去把它做成一个独一无二的一个礼物，其中的这个感情啊，还有这个真诚啊，是让这个礼物大大加分。 他跟这个钱是无关的，真的是心意， 没错。 但最后挺丑的。用同学的话说，马云你是拼了个盾牌是吗？ 不是，但是这我觉得你女朋友一定不会嫌弃的。 易云易云，这个我们没给你展示图片，所以你可以稍微的 对 自己的形象树立的高一点， 自爆了， 没必要自己老揭自己短，你知道吗？ 太 实证了， 太实证了。 你是哪人啊？你是哪人？ 山东， 山东人， 山东青岛， 山东的都是实证 人，实在人呐， 对，都实在人。但是好印象还是很重要的， 是这样，给自己留点后路。 好，刚才问了易云说，你做过的最暖心的一件事是什么？可能是相对来说之一哈， 对对对， 暖心之一。那别人有没有对你做过暖心的事，让你觉得久久无法忘怀？你还记不记得？ 这个其实可以回到刚开始那个话题了，就是家里面亲人 哦， 对吧？就是我小时候，有一次跟妈妈吵架。然后当时都是妈妈上下学来接送我的，结果那天妈妈生气了，说第二天不接你了，你自己回来吧。我自己当时就小大人嘛，觉得自己行，不接就不接，我自己回就自己回， 还挺横。 对，然后我就自己借了五毛钱，当时没给我钱，我就自己问同学借了五毛钱，坐公交车就回去了。然后后来回到家之后，回姥姥姥爷家嘛，就姥爷一看我回来了，哇， 怎么 回来 了？ 对啊，说你妈找你都找疯了。当时我还寻思完了，又闯祸了，回来妈要骂我了，完了。结果一回来之后，妈妈也没怎么骂我，就是说我你怎么还真自己走了呀？然后自己从那个自己的办公包里面掏出一袋每天会给我热的奶哇，那一刻我就真的，我觉得那是我有印象以来记事以来第一次知道就是这种亲情的温暖。那是我第一次感觉到特别特别明显的一个 感受，那么切切实实的感受到。 对，当时真的瞬间就哭了。我妈说你哭什么呀？我说我说我感动。 可爱的孩子， 对，小学啊， 你太表情太丰富 了，儿子太 感动， 太可爱了。 我们各位网友朋友们，提醒大家可以制作一下易云的表情包啊， 是的， 免费的啊， 那个我单身喜欢的人。 对对对， 我觉得 先把自己卖出去。 对，妈妈这个事情，我觉得相信，我觉得妹儿，包括妹儿之前跟我交流也提到阿姨的一些对你的一些事情， 对， 我觉得包括我妈也是，大家都是刀子嘴 豆 腐心，都是极爱极爱自己的孩子，可受不了你。 我想我妈， 我也想，我特别特别想。来，我们在此，我们三个一起吧，给妈妈说一句：“妈妈，我想你了。”好 好 好，来，一二三， 妈 妈，我 想 你 了。 好肉麻呀！ 来，今天伯虎感觉整体的感觉很暖啊。今天我们虽然说室内温度不是特别的高，但是我觉得我快出汗了。 室外温度很高， 被易云的这个暖男的这个温度给浇热的。 是的，是的，是的。 好，我们刚刚是通过了一个互动话题“暖男”二字，我们 是的 谈了谈易云是怎么做的， 没错， 又是怎么理解的，别人又是怎么回报易云的。我相信很多的朋友也是有很多的感触，也希望各位能够多多的与我们进行互动，也希望大家都能够喜欢易云，好不好？那么接下来我们这个环节是什么？ 这个环节呢，就 是 快 问快答了， 快问快答了。 这快问快答是我们一个经典环节，也是希望通过十道问题，非常简短的十道问题，能够再全面的、再深层次的、再多个维度视角的去看一下易云， 好刺激啊， 都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好不好？ 好刺激啊！ 好的，那第一个问题， 每道问题反应时间不能超过五秒钟啊。 好好， 就是最满意自己五官中的哪个部分嘞？ 眼睛。 眼睛有神啊。第二个问题，每天出门前必须做的一件事是什么？ 早上出门前必须喝蜂蜜水，热的蜂蜜水， 润喉是吗？ 对。 第三个问题，出门必带的三样东西是什么？只能带三样。 手表。自己胸前的平安扣。手机。 手机。好，那这是牛仔裤还是运动鞋？ 牛仔裤还是运动裤？ 这是一个类别吗？ 牛仔裤还是运动裤 ？I'm sorry。 牛仔裤， 牛仔裤。 OK， 休闲一些啊，帅气一些。最意想不到的一次偶遇，偶遇最意想不到的， 最意想不到的一次偶遇， 这可难为了这个 好像还真没有。 啊，那好，没有的话，我们就略过，跳过去。 好，那念念不忘的旅行目的地。 你这个也要想吗？ 夏威夷， 夏威夷， 夏威夷， 对， 啊，去过夏威夷。 好，下一个问题，假如世界上只剩一种零食，你会选择留下什么？ 哇天哪好残忍啊，一种零食、 对， 一种零食的话那就、 你们会选什么，来赶紧互动留言起来啊、 对， 只剩一种零食你会选择留什么， 那个钙奶饼干， 钙奶饼干啊，小奶片儿哈， 小奶片儿。 来下一个问题、你做过最疯狂的一件事是什么？ 妈呀，这怎么这么开心、 这是我遇到的史上最难问快问快答的一位嘉宾。 初中的时候 问题啊，你说， 初中的时候啊，给一个喜欢的女生，就是已经过年过去，春节已经过去两周了， 送 我给她存了一个礼炮，在广场中央去放。 哇、 放完之后 啊， 城管过来。 好，我觉得还是易云还是挺有意思的哈， 很有意思。 但是今天我们的时间非常快，我们明天还会把易云请到我们节目中，也会更加多维度的挖掘易云的更多的层面，也希望大家能够敬请期待明天的薄荷点秋香。 是的， 那么好了，今天的 FM 九十八点二薄荷点秋香就是这样了，我们明天再见吧，拜拜， 拜拜， 拜拜。 调味，这桌的每一道都很开胃，你的胃口。This is my way out.